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转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股市收评，航空机场板块领涨，聚焦博鳌论坛，我国将扩大开放。北京市集体土地租赁住房试点银行推出具体方案。在股市收评当中，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博士后王贵虎先生一起聊一聊中美贸易摩擦对投资市场的影响。另外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今天股市的盘面情况。今天上证50与创业板呈现分化格局，周期类权重股表现强势，而成长股则弱势回调。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3190.32点，上涨1.66%；深证成指收于10765.62点，上涨1.05%；创业板指数收于1835.52点，下跌0.33%。盘面上，航空机场板块领涨，中国国航、吉祥航空和南方航空涨幅超过5%。此外，钢铁、基本金属和银行板块也涨幅靠前。韶钢松山涨停，建设银行上涨6.11%，招商银行上涨5.03%。前几天表现比较好的海南板块中，海峡股份、海南瑞泽等多只个股跌停。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王先生您好。 您好。整体上我们应该说这几天的中国股市呢，没有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没有像美国那样深幅调整。那么和我上期节目里说的也完全一致，就是因为我们整体的位置啊是相对底部，所以说走势显示这种强劲是很正常的一种表现。那么创业板的回调呢，主要是3月27号的那个缺口的吸引，整体上还是正常的调整范围。而到了4月中旬这个窗口呢，季报和年报推出的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重点关注业绩蓝筹的表现了。 仅供参考。 好，那昨天宝钢出的这个自己的业绩啊非常不错，继昨天之后走势今天也非常的强劲，那么还有银行今天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啊，那您分析这背后有哪些因素的支撑？ 首先我们说每年到四月中旬这个窗口都是业绩蓝筹的表现，同时垃圾股迎来抛售的这种时间周期。 嗯， 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银行股我们整体上还是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因为相对来说缺乏成长性嘛。但是以有色、特钢包括石油这些大宗商品为主的这些蓝筹股呢，受到整个国际大宗商品反弹以及美国要对叙利亚动武这种避险的心态影响，最后面主要看好这部分股票。 嗯，好，刚才你谈到了这个业绩分化，股价也会出现分化啊。那么对于这个创业板未来的走势，你有什么样的分析？ 创业板今年全年来讲，跑赢这个主板是必然的现象，因为前两年主板涨了两年，创业板跌了两年。那么创业板呢，由于里边也有一些业绩不太好的股票，所以在年报和季报集中公布的时期呢，创业板里边业绩不好的股票大家也要坚决回避。 嗯，但我同时也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创业板业绩比较好的股票是不是也出现了部分的高估呢？ 这个 市场的反应 应该说 情绪太乐观了呢。 对，应该说市场一直都有这个误区嘛。 嗯， 最近国家政策对于创新企业的发行明确提到了不以业绩连续增加多少为目标，成长性的企业甚至亏损都有可能被考虑这种上市，也就是说明市场原来对创业板的成长性那么考虑的不周，对于像公用事业类那种稳健的获益没有成长性的那种股票呢，相对来说看得过于乐观。那么对创业板整体市场，我认为是相对低估的状态，不是高估了。 嗯，好，最后一问题，您分析今年啊创业板整个啊整体的这个波动区间大概是在多少到多少之间？ 好的，因为这个测这个范围嘛，只能是给一个参考。 是， 由于沪指去年反弹了将近30%左右，所以我们就假设没有大行情的情况下，就是中级反弹，那么创业板今年保守的应该涨20%-30%，也就是说指数达到2300-2500点上限，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嗯，那底部呢？ 底部前低肯定就已经是确定的了。 嗯 啊，就是说我不认为能击破那个前低，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看创业板连3月27号的那个向上回补的缺口，都是很怎么说呢很强势的不愿意回补，那么没有比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国际大事更重要的利空了。 嗯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谢谢您。 谢谢您。 好，再见。嘉宾的观点呢仅供各位朋友参考，不作为大家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再来关注博鳌论坛。我国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主动扩大进口等。国家统计局将于明天公布三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市场普遍预测三月份的 CPI 同比涨幅或出现明显的回落， PPI 同比涨幅则会继续收窄，中美贸易摩擦造成通胀的可能性比较小。外汇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4万亿美元，比2月末上升83亿美元，升幅为 0.27%。这是我国外储连续14个月站稳3万亿美元的上方。再把目光放到北京，集体土地租赁住房贷款业务逐步启动，四家试点银行已出具方案。这四家银行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分行、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 例如华夏银行北京分行透露，符合评级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与国企合作的联营公司就可以申请贷款，贷款主体的资金比例不低于 20%， 包括宽限期在内的贷款期限最长为25年。另据北京市发改委透露，本市目前已经有9个集体土地建租赁房的项目获批，总投资额度超过36亿元。再来关注公积金改革的进展。近期北京住房公积金实施单位开户一表集成，也就是说单位开户原来需要填报的6张申请表整合为一张，取消了汇缴书、补缴书、预留印鉴卡等材料，下一步将进一步缩短业务办理时限，拓展互联网服务渠道和内容，网上办理有望更加方便和快捷。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要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 日前相关部门透露将采取综合措施实现降价，主要包括3类情况：调整输配电价、落实清费政策和对冲降价，将在4月和7月分批落出。好，再来关注一组企业动态。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电池技术具有全球核心竞争优势。飞鹿股份年度分红拟10转6，派息0.5元。中原环保联合中标7.6亿元的 PPP 项目，明泰铝业一季度净利预增约8成。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请入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博士后王贵虎。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呢，听众朋友呢， 今天我们还是要聊这个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的投资形势哈，主要是在这个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些投资的机遇和风险。那首先呢，还是请您简单分析分析啊，您对于今天的这个 A 股走势哈，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呢出现了大涨，上证指数上涨了，上证指数上涨了52点。然后深成指呢是上涨了112.24点，个股呢出现了普涨，但是创业板指数呢出现了这个走势比较疲软，那这说明呢，就是在清明节之前 A 股出现了这个下跌，咱们这个 A 股呢在这个博鳌论坛啊，还有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变软等一些这个利好的刺激下，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我们认为呢，就是目前呢市场还是处于低位，短期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机会，主要是这样。 好，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刚才您说的是大涨哈，涨幅分别上证综指是 1.66 就算大涨，这有一个背景哈， 是是是， 这样放在以前这不算大涨哈，算是还可以的一个行情。 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背后还是有一些因素在支撑。 对。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 A 股呢前期呢跌的比较多，而且呢目前的这个市场调整的就是积重难返，那今天出现这个上涨52点呢，就是算是近期的一个涨幅比较大的一个大涨了。 对，其实我觉得呢还有一种观点啊，就是我们要看相对速度，比如说两辆车啊，它如果朝着相反的方向在这个运动的话哈， 对， 你会感觉什么呢？感觉就是以它为参照物的话，你的会移动的更快。 对 对, 对， 那 是 相对于美国股市在下跌，而且跌的还不小的这种背景下，那咱们还有这个 1.66 的涨幅。 对， 所以这就相当于是在大涨， 已经算是不错了。 好，那我们应该持续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态吗？从总体而言， 从总体来说呢， 啊，你看我们这个之前就是根据统计发现一个规律， 嗯， 啊，就是说这个清明节之前往往会大涨，因为有两会嘛， 嗯， 清明节之后会下跌，但是今年呢是不太一样，清明节之前就出现了大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贸易战啊， 嗯， 还有一些这个利空的消息， 嗯， 但是经过这个调整之后呢，我个人认为呢，现在这个市场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向下的空间几乎是就是非常非常小了， 嗯， 但是向上的空间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嗯，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机会要大于风险。 嗯，好，当然我们刚才的连线嘉宾也谈到了，就是这个时候呢各个公司啊都在出这个一季报啊，有的是年报一季报就一起出了， 对， 那这个背后有没有支撑未来股市企稳的一些逻辑？ 对，这个一季报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它实际上有的是这个超预期的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生物医药的企业，还有一些这个农业的企业啊，他们有可能是这个超预期的，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可能是这个低于预期的啊，比如说你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啊，比如说受这个贸易战影响比较大的企业，它可能是低于预期的，那低于预期呢就有可能出现下跌，但超预期呢就可能就是上涨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呢就会产生一些分化。 嗯， 另外呢就是咱们知道这个六月份呢，咱们这个 A 股要加入名胜指数。 嗯， 一些这个基金，一些名胜指数的基金就开始建仓，还有养老金开始建仓，就是他们建仓的一些股票呢，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嗯，好，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名胜指数哈， 对， 那么其实对于很多大的机构和资金建仓来说哈。一些战略性的下跌， 是 啊，历史性的下跌，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您认为目前有没有跌出一些机会来？特别是受到这次中美贸易摩擦所误伤的一些企业。 我认为是存在一些长期的战略的机会的。因为你看咱们这个 A 股从2015年开始下跌，到现在已经跌了两三年了， 嗯， 而且呢又出现这个中美贸易战这样的事情。然后让短期出现了这个快速的下跌。 嗯， 那现在呢从这个历史上从市盈率来看呢，咱们 A 股呢实际上处于低估的状态。那么从长期的来看呢，如果就是说咱们这个一些优质的企业它的业绩能够不断的增长，那么现在呢正是一个咱们建仓的一个长期品种的一些比较好的机会。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从长期来说呢，咱们投资者不要怕这种下跌，反而呢应该拥抱这些下跌，就喜欢这种下跌，因为这正是一些长期进场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嗯，好，您是研究金融方面的哈， 对对对， 这两天的金融也是这个亮点啊，不管 是 在这个博鳌论坛当中，还是在这个 A 股的这个上市公司当中的表现哈，啊，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个金融，要进一步的扩大开放是吧？放宽这个外资在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包括这个银行啊和保险公司啊等等。 对。 今天的这个银行板块涨得也不错，这两者之间会有 对 必然的联系吗？ 会有很大的联系。 嗯。 因为这个金融开放是去年的时候咱们商务部部长提出来的。他当时是这个特朗普来访中国的时候提出的。 嗯。 那么对外开放呢应该来说呢对这个金融板块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而且从长远来说呢它这个利好是非常大的。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里面的一些具体的逻辑啊。 对。 对外开放了对于我们的这个金融板块是利好。 对。因为有人甚至把这种金融的对外开放就比喻成中国的第二次对外开放。 嗯。 咱们知道这个第一次对外开放是1978年。但是如果金融板块放开呢就是有人把它形容这个力度非常大， 嗯， 因为像咱们这个一些银行啊、保险啊，他们的现在这个对外资的这个限制还是非常严的，你如果把这些银行、保险还有证券的这个这个限度呢给外资放开一些，就会引进一些这个新的资金。那么引入新的资金之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就有可能会形成强者恒强。就可以，因为外资来了之后，这个竞争会增加。 嗯， 一些差的一些银行、保险啊，可能他们生存不下去了。但是一些优质的，你比如说像工商银行啊，像这个中国平安啊，他们呢，就是占有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越来越高。 嗯， 因为它本身具有一些这个竞争力，那么就会形成这个市场集中度增强的这样一种格局。 嗯， 那么长期来说呢，对咱们老百姓呢，也是一个 很好的事情。 嗯， 因为咱们以后的生活成本有可能会随之下降。 嗯，您是从这个引入优质资源， 对， 引入强势资本， 对， 然后来壮大我们自身的这种经营的水平和这个体量的角度哈来看待的。 对对对，是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也关注到了，比如说咱们的北京银行、 对， 建设银行， 对， 都引入过外资啊。 对对对。 而且外资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不少赚呐。 是是是。 所以这个扩大金融开放，对于外资来说，他们也是。 对，他们是非常希望 乐得其成的一个事儿。 对，看到这种观点、 嗯、 看到这种现象。但是呢，咱们作为这个金融开放来说吧，就是一定不要管别人赚多少钱，咱们要管的是咱们自己能不能发展起来。 嗯， 应该把咱们就像习主席说的，把这个目光专注于自身的这个视角上看。 嗯， 其实你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它对外开放，它也是促进它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嗯， 咱们呢也是，就是每个国家开放呢，肯定是利大于弊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那您觉得在这个目前哈、啊、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对于这个金融领域的影响会有？ 其实对于金融领域来说，这个贸易摩擦的影响不是很大。 嗯 啊、因为咱们知道这个贸易摩擦，你像美国它列出的对中国征收关税的一些这个企业，主要是针对高科技。 嗯 啊、比如说针对中国制造2025啊这些这高科技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新能源汽车啊，比如说机器人啊。对金融这块，他们认为中国的开放还是力度还是不够大的。 嗯， 他们一直催促中国要这个金融开放，就是为了这个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金融发展的一杯羹。 嗯， 所以对这个金融的影响实际上不是很大。 嗯，但我们知道这个这次的摩擦都是在实体经济领域里面哈，但是这个呢，金融业又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 对 对, 对。 那会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些啊牵连波动？ 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因为你比如说受到这个贸易战的影响，一些这个工业企业，还有一些这个电子科技企业，他们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有些企业它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市场份额比较大，对它这个营收影响比较多的时候，它可能受到一些这个恶性的影响，那它的这个收入呢可能会下降。那他在借贷的时候可能就是借钱可能就是比较困难，所以说呢对他也有影响，就进而呢对这些这个银行呢也会受一些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嗯，影响不是很大，因为这个总体的这个盘子足够大。 对， 而这次的这个波及的面呢哈， 对， 应该来说也是目前来说也是有限度的， 是 啊、 还是比较小的。 此外就是这些企业在美国的这个业务也是不尽相同的，一会儿我们也会逐渐的来谈到哈。 是。 好，再回到这个金融领域，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个有人把它评价为不亚于第二次这个啊改革开放哈。 是。 那为什么这个金融领域是排在后面的？因为它这个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有哪些必须是稳妥的来推进？ 金融领域其实重要性是非常大的啊、你像咱们这个十九大上就提出嘛，要牢牢控制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嗯 啊，所以如果这个金融领域没有控制住的话呢，有可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 嗯 或者产生这个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 嗯 所以说咱们国家对于这个金融领域的开放呢属于渐进式的，还是比较慢的这种的。这种呢也有好处，就是因为比较保守，相对来说比较谨慎。这样的话可以控制一些这个金融风险。 嗯，好。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您认为有哪些这个金融企业是适合我们作为长期的战略性的投资的，作为我们的普通投资者来说？ 其实金融领域的一些这个企业非常非常多，就是优秀的企业你比如说像这些银行，就是咱们四大国有银行，还有一些这个保险，比如说像中国平安啊、中国人寿啊。 嗯。 当然说呢，就是你看你是追求的，就是你如果就是不追求这种短期的利润的话，你可以长期持有这些股票，因为他们的分红比较多。它的分红呢，就是每年的分红，你像一些这个银行，它的分红能达到。 3到5个点。 对，3到5个点，你长期来说呢，每年的收益率能达到。8到10个点，那比你这个通货膨胀要高，存在银行里钱要好多了。 嗯， 所以说呢，长期来说呢，你看一些很多这个基金公司，他们第一配置的就是金融股。 嗯，好，今天还有一条消息啊，就是中国， 人保啊 PICC 啊、哦、 也要上市了啊，开始这个进入招股书的这个预披露阶段了啊。 对， 所以也能够看到就是说这个市场里有更多的玩家了，而且有更多大体量的玩家了。 对， 您刚才谈到的一个潜台词就是说外资引入可能会加速行业的这种洗牌， 对 啊，整合。 对对对，是 啊、 其实中国人保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 嗯 啊，它的这个在财险里面它是排第一位的， 嗯 啊，它比这个中国平安这个市场份额还要高， 嗯 啊，但是它专注于这个财险企业，所以它也是一支非常这个优秀的企业， 嗯 啊，如果就是外资进来之后呢，整个企业的我觉得这个分化肯定是越来越严重的， 嗯 啊，因为这个就会产生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这样一种格局， 嗯， 就是这个行业的马太效应会越来越明显。 嗯，好，这是我们结合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热点哈、啊、跟大家做的一些分析。正好我们今天嘉宾是研究金融领域的专家，我们就着重的来谈一谈。 对， 那应该来说呢，就是说目前这个贸易摩擦对于金融的这些股票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啊， 对对对， 更多他们的走势还是受自身的一些影响。 是， 特别我们也发现，就是每当这个 A 股有大幅度下调的时候，金融板块有时候会成为一个 稳定器。 稳定器啊，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掌握一些规律的话，也会在短期上会有一些这个收益哈。 就是你像美国有个基金经理，像彼得林奇就曾经说过， 嗯， 每当市场调整的时候，我肯定要买一些金融股，就稳定这个投资组合。 嗯，是啊。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集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是要来聊一聊，就是说，那些可能会受到这个贸易摩擦影响的一些公司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此外呢，就是说，美国为什么这次呢会有这样的一些举措？它核心问题到底出在哪？有人说啊、是劳动生产率啊、在这儿啊、捣的鬼。 是 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分析，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贸易逆差，而是劳动生产率被中国超越啊。 对， 那么什么是劳动生产率啊？那我们未来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要着重的考虑一些就是能够提高我们劳动生产率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呢？哎，朋友们，这是我们下半段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稍后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转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我们和来自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王奎虎先生一起来聊一聊哈，中美贸易摩擦下的这个 A 股。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公司的表态啊。 好的。 这些公司可能多少会有一些产品出口在海外啊，比如说比亚迪。内部人士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对中国新能源车征税对公司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的出口量不大，出口车型主要是大巴，而且是销往全世界200多个城市，出口美国的非常少，可以说对美国基本没有影响。那么上汽集团表示呢，上汽新能源汽车去年卖了6万多辆，基本都是在国内，只有一小部商用车是卖到美国的，占比也是比较小的。这是汽车企业哈。江淮汽车说就没有车卖到美国啊，这个其实是好，也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啊，不是不想卖，是没卖到，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可能受到的冲击还稍微小一点啊，要不然的话受的这个情绪的影响会大一点。那么作为这个工程机械行业的出口大户柳工他们表示，上年度北美市场营业收入占公司合并收入的比例约1%，目前对公司的贡献还非常有限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企业，比如说微光股份、周明科技、化工科技，都表示产品在美国卖的少，受影响不大啊。那医药企业呢也是这样，因为目前呢中国往美国卖的药 比较少 啊，小而且都是中低端药品。国内药企的出口方向都是在印度、中东等国家，但是反观美国，他们卖到中国的那都是中高端的药品，而且份额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啊。那我们也请王先生您来分析分析啊。 是的，实际上在这个具体就是中美贸易摩擦的这个涉及到领域方面，从这个美国公布的一些这个备忘录来看呢，针对中国加税的25%的行业呢，主要是在这个航空航天、信息和这个通信技术、机械领域。那就是说呢，这个贸易占比比较高的行业呢会受到影响。那从当前中美这个贸易行业的结构来看呢，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这个机器设备啊，主要是家电啊、电子啊、 主要是这些这个类别占出口总量的48%， 嗯， 还有一些这个杂项的制品占12%，纺织品占10%，金属制品呢占7%，这是一些他们这个比例。那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机械设备，主要占30%，还有一些这个运输设备占20%，化工产品占10%，还有一些这个塑料和橡胶占5%。那从这个积极来说呢，就是未来，应该说呢，对于这个中美贸易摩擦来说呢，一些这个占比比较大的这个企业呢，可能受的影响比较大些。 嗯， 但是一些这个进口替代的，还有一些这个国产替代的，可能会受到就是有一些利好啊，比如说像中药啊，因为咱们中药呢，主要是相对咱们中国来说的啊，他们比如说你像这个一些这个高端的药品啊，它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他们可能也会受到排挤。那咱们中药呢，可能会替代他们，他们会受到一些这个利好的影响。 嗯，还有谈到的是计算机板块，最近也是走的比较不错的。 对， 也是您刚才所谈到的这种技术替代的， 是 这个受益企业是吧？ 是是， 嗯， 是。 所以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说呢，应该来说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对， 啊， 就分化的比较厉害， 分化比较厉害。 对， 但是总体来说，因为这个事情啊，都是一个你打算哈， 对， 考虑。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实质的阶段， 是，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应该以和为贵啊，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是应该可以来谈的， 对， 就算这个你要对我们进行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征税哈， 是， 那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体量和这个信心啊， 对， 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国的利益的， 是， 所以从这些天的这个表态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 对， 此外还有一点，不知道您关注没有，就是，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的晚上那个新闻联播啊，我那天是在路上听来着，我听各个部委，一个部委发一个利好，发好多个利好，总之啊，就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政策可能出台，那这些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我看是降税啊，减费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扩大这个我们的这种营商环境的更加友好的这种层次啊，或者是优化一些这样的产业结构啊，就是咱们内生的这样的一些调整和内需也能够有很强的这种缓冲来抵御外部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压力。 嗯，是的，其实这个历史上呢，就是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已经很多次了，但是每次呢都是以这个中美和谈告终。你比如说像这个2002年到2003年小布什的时候就发动这个贸易战。当时呢就是美国股市和这个汇市都出现了双杀的局面，但是债市走强，但是中国呢就是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最终呢也是和谈了。从目前中美来说的这个结构来说呢，就是中国对美国这个出口量的这个总量占中国向全球出口的19%， 嗯， 那中国对这个一带一路国家来说呢是出口占40%， 嗯， 这也意味着就是说这个即使美国单方面向中国这个征收关税，那么中国呢也可以通过对向其他国家增加贸易呢来对冲， 嗯， 就是影响也可控，就是影响不是很大。那考虑到的一些这个价格的这个弹性呢，可能这个影响呢比预期的还要低一些， 嗯， 所以说咱们这个清明节之后呢，你再加上中国政府出了一些利好，像今天就出现了一些这个反弹嘛， 嗯， 市场出现了一些这个回暖的预期， 嗯，其实我们有时候呢也不要被短期的这种情绪所影响。刚才您谈到的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哈， 是， 那我也看到美国高官或者是高参啊近期的一个表态，就是说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日本了。 对对对对， 嗯， 因为当年的日本啊，这个美国对日本贸易战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啊，因为当时日本咱们都知道，美国在日本有驻军有军队啊，日本呢是不得不屈服，而且当时日本出了很多政策，到最后来看呢是错误的啊，比如说当时日本的这个股市和房市呢是比较狂热的啊，当时日本还出台了一些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让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价格一路猛涨啊，到92年的时候涨到了一个这个高峰期， 嗯， 股市呢也是一路走高。但是你看咱们中国呢，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现在是金融去杠杆了好几年了，而且这个股市呢也是就是跌了好几年，所以这方面的隐患呢要小很多， 嗯， 而且咱们没有必要像日本当年就是屈服于这个美国 啊，因为咱们和这个日本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嗯，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房子没有那么猛涨， 对， 股票没有那么的飙升， 是， 反而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大背景。 对，我觉得就是个人觉得这个安全边际还是比较高的。 嗯 啊，因为像咱们这个中国的股市已经跌了两年多了， 嗯 啊，马上快到三年了，现在实际上属于一个低谷。那现在出一个利空呢，比你这个涨到很高的位置再出一个利空，那效果要好的很多。 与此对应就是美股已经涨了十年了， 是吧？ 这个包括这个美债现在这个利息也是比较的高的， 对， 所以大家就在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啊出现 崩盘是吧？ 对 对，其实索罗斯曾经说过，就是中美如果打贸易战的话，赢家一定是中国。 嗯 啊，就说中美之间的权力呢，可能移交到中国啊，因为对应呢，像美股涨了十几年了，如果出这个利空呢，确实有可能就是可能跌的比较大。但是中国呢，现在处于这个比较低的位置，而且中国现在。这发展的势头呢，和这个当年的日本还不太一样啊。你像今天咱们这个亚洲博鳌论坛又出了很多这个利好的政策，那么从这个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 嗯，好，那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美国的问题哈、也是在这个博鳌论坛当中哈、我们看到一个表态，就是 IMF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副总裁啊。朱民先生他发表了一个演讲，他的演讲内容是这么说的，说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了，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没有明显增长，而且产业链走上去对低端人口没有帮助。另外呢，他说美国的这个工资总量占 GDP 的这个总量份额在下降，美国金融市场走得太快，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有钱人的10%和1%通过金融市场得到了很多的收入，所以绝对而言，中产阶级工资总量在下降，这是一个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虚拟经济的失衡。他说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对，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就是已经得到很多人的重视了。 嗯， 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就是年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非常火，就是主要写的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就两极分化的事情。 嗯， 你像美国呢，它的经济啊就是出现了这个产业空心化。主要就是它的这个经济呢，就是靠这个金融业。你比如说像2008年的时候次贷危机，也是金融业这个引起来的。但是老百姓呢，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这个实体经济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就是劳动生产率，就是每一单位生产这些这个商品的数量肯定出现了下降。实际上像咱们中国呢，就是和美国完全相反，中国现在实体经济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像这个金融呢，相对来说不如像美国就是那么发达，咱们国家呢发展还是比较好，但是美国呢，就是特朗普为什么着急啊？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制造业比较脆弱，想让这个一些资本回流美国的制造业啊，所以说他也是看到了一些这个关键的问题。 嗯，刚才您谈到了一个经济学的这个术语啊， 对， 叫劳动生产率。 是， 您给我们解答一下，解读一下这个，它是怎么除以什么除以什么，最后得出一个这个指标来。 其实这个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就是像咱们读这个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很早就有这个概念，就是比如说这个单位时间生产出商品的数量，比如说你这个一个小时生产多少商品，再除以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叫劳动生产率。 嗯。 就是美国呢，就是现在因为这个经济空心化呢，制造业确实就是不太发达。 嗯，好。那么刚才我谈到了朱民先生的观点哈、他这次还说了，他说美国虽然有无数新的科技发明，但无法产业化，这也反映了市场功能的失效，反映了政府宏观政策的失效。 对， 就是它的这个高科技是世界领先的， 是， 但是为什么没有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呢？ 你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像这个美国的这个 iPhone 是非常发达的，苹果手机非常发达的，但是它的这个苹果公司呢，只是做一些这个知识产权高精尖的技术，但是代工的企业呢，很多都在中国，像富士康啊这些都是在中国，就是很多这个企业，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设厂，然后呢就是。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 就是这个呢也算美国的，到最后也算是美国的财富啊、 嗯 但是呢是美国呢只是维持一些这个高精尖的技术，但是他们的人民呢就是因为生活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然后他不愿意做这种辛苦的工作， 嗯 啊，所以他的劳动生产率逐渐就下降了， 嗯， 但是长期来说对他也不是好事。 嗯，好，有观点说呢，就是美国经济结构在过去的15年出现了向服务业转型，而且是向一般服务业转移的这种轻型化。 对， 你看08年的金融危机过去，这些年美国新增就业 89% 在服务业， 对， 但是呢是在饭店、医院、教育这些行业，不是特别这个附加值啊或者说技术含量特别高的这个服务业。 对，其实就是服务业就是算是第三产业， 嗯， 不但是在美国，在中国也是这个比占比是越来越大的。 是 啊、就是这个美国这个新就业的一些人呢，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相对来说条件比较好的服务业就是就业，你像饭店啊，这个医院这些，他们就是人比较少，就是一些这个相对比较差的服务业都转移到像这个越南啊。像这个印度啊，像这些国家去了， 嗯， 所以就是美国人民呢，他你看美国人要么就创业，要么就去找工作呢，他有的一般的呢，就是不愿找特别差的那些这个工作， 嗯， 所以说，但是呢，这也是反映出他这个服务业的一些缺失，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好，所以这个是贸易战背后的一个 对 逻辑 原因 啊，深层次的原因。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是不是也要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是是，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嗯， 但是呢，最终呢，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还是以和谈告终。 嗯， 但是就对一些企业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嗯， 比如说这个，对美国这个在美国这个贸易占比比较大的企业肯定会受到一些这个，因为会影响他们的业绩。 嗯， 但是一些这个不受他们影响的是我们这个长期关注的品种。 嗯，好，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劳动生产率哈，那中国在这一块呢还是处在一个靠前的 对 地位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找相关的上市公司的时候， 对 啊、这一块可不可以作为我们某种指标？ 嗯，是的，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人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勤劳的，也比较敬业，劳动生产率呢也是不断的这个上升。那其实咱们找一些这个长期的企业呢，就是关注他们的内在价值啊，比如说你有些企业它每年业绩增长20-30%，这些是非常好的企业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医药的企业，还有一些这个农业的，还有一个白酒的企业，就一些优质的企业。这些企业呢是咱们应该长期关注的。他们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你这个最后得到这个利润是非常惊人的。 嗯，好，我们再来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马上进入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有一位王女士35岁，她通过一些互联网工具在炒港股和美股，但选择的标的呢都是这个国内的一些知名的新型的互联网公司。在这样的一个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她想问一问啊，是不是应该啊回到 A 股这个平台。最近我们看这个相关的港股和美股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调整。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如果他在港股和美股呢，主要是价值投资。咱们这个中国呢，也是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嗯。 其实回到这个 A 股的平台呢，也可以，就是咱们也是，但是 A 股呢，要比港股，我觉得美股呢要困难一些。 嗯。 你比如说像腾讯在港股每年都会这个增长20-30%的。就是这些企业是非常好的企业，就一眼能看出哪些企业是好企业，一眼能看出哪些是差企业。中国呢这个相对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这个价值投资还没有真正的成型啊，所以说回到 A 股也可以，但是你得需要提高你这个辨别公司的能力。 嗯， 就是 它其实还是考虑到近期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对， 想转移战场。 对，但是这个 怎么看待？ 这个短期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必要性其实不是很大。 嗯 啊，因为你要是做这个长期投资的话呢，就其实这些短期呢可以忽略的。 就是因为公司的真正的上涨的原因是它企业的增长，你像这个宏观的一些外在因素呢，只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原因，不是真正的根本的原因。 嗯，但人的情绪有时候就很容易受到波动。 是是是，啊、你要是做短期的话呢，也可以考虑的。短期的，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 A 股跌的比较多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嗯，好，还有一位刘先生说，这几天呢，这个缓和的情绪开始主导市场哈、啊，那么但是他的投资风格偏保守，想把钱从股市当中暂时拿出来。啊，您怎么来看的？ 其实要从个人理财的来说，把钱从股市拿上来呢，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的啊，就是因为你毕竟不会亏钱，但是从长期来说呢，你像这个巴菲特、彼得林奇，人家很早就说了，你在股市长期投资，如果你选对了企业，一定比这个自己存钱啊、买债券啊，收益要高很多。我个人呢认为就是偏向第二种，就是说，因为现在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你做这个长期投资一定会可以战胜通胀啊，战胜一些存钱啊、买债券啊这些的，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如果你要做这个，把这个眼光放长远一些，还是投资股市还是相对来说收益要高一些。 嗯，其实他倒没有说他的投资期限是多长哈， 对对对， 是长配、短配还是中期配置，他没有说到，只是说就是感觉现在的波动或不确定性会比较大，要不要考虑一下避险。 避险是那样，是因为咱们这个清明节已经跌了很多了。 嗯， 你看咱们上证指数已经跌到前期低点的位置了。现在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风险已经不是很大了。 嗯， 也可以考虑，但是呢，就是因为咱们就很多人的思维不太一样，有的人喜欢正向思维，正向因为就是追涨杀跌，有的人喜欢这个逆向思维。我个人认为这个现在风险机会要大于风险。 嗯，当然也看他。具体持有的是 什么股票？ 什么股票？ 对，你要是持有的像这个贸易战受影响比较大的企业呢，还是谨慎一些。 嗯， 要不受影响的话呢，就完全没有关系。 嗯，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在一个不确定性事件来临的时候啊， 对， 很多的股票都会出现普跌。 那是， 我就在想，这个卖出的那也有机构啊，是吧？ 是， 也有个人呢。 是 啊，那也有专业人士啊，也有这个非专业人士啊。 对对对。 那为什么大家都会考虑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避险的因素在里面。 对， 不管他持有的是什么样的标的吧。 对，你像专业机构，他还不太一样。你像这个公募基金，他是因为这个散户都害怕，他不得不就卖出，就是把这些这个现金腾出来。 嗯。 但咱们个人的散户呢，可能就是这个正向思维比较多，就是因为碰到这种事件的话，他就是考虑这个避险。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考虑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你看你自己的操作风格吧，如果这个操作风格比较适合你，也可以考虑的。 嗯，好，当然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公司， 对， 是吧？ 对，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 你要，这是最重要的， 做一个最重要的研究。 对，就是你看这个企业，它对这个贸易战的影响大不大？它受到的影响大不大？如果影响很大的话，比如说这些企业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的份额比较大，那就考虑出来避险。 嗯， 如果就是不受它影响的话呢，就可以忽略这种波动。 嗯，前几期节目哈、啊、做完之后，有位嘉宾他就跟我聊，他说。有一些历史经验证明哈、啊、每当这个公司股价下跌的时候， 对， 往往伴随的是负面的消息。 是是是是、 啊、 是。 这个事儿呢，咱们没买股票听起来反正好像觉得那确实是这样，对吧？但如果你身在其中的话， 对， 你就很难超脱不受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 对， 每当它上升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竟是好消息。 对对。就是因为它这个消息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滞后性。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公司开始下跌了，大家去寻找这种原因，才发现呢，啊，它原来是这么回事，是这个一些负面的消息。但这负面消息呢，会加速它的下跌。 嗯。 你如果上升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利好消息到最后才出来，然后你买之后它也会加速上升，但是你买的晚的话呢，有可能就是到一个阶段性的顶部了。 嗯， 但是呢，就是对于就看你的投资的风格，如果短期的话呢，你比如说你这个有这个利空交接呢，你可以出来避险，中长期的话可以就是不太受它的影响。 嗯， 就看你投资风格，投资风格如果就是你喜欢那种短平快的，就可以考虑它的这个影响。 嗯。 好，那今天节目快结束啊，目前的这个贸易摩擦还在发酵啊，可能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这种消息传来。 对， 那您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内哈，您建议大家着重关注哪些板块？ 对，贸易摩擦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对咱们中国的这个中长期的经济影响是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就是对咱们这个股票投资者来说呢，是我觉得重点关注一些这个受这个贸易摩擦比较影响比较小的，甚至没有影响的一些企业，比如说像生物医药，像这个尤其是像这个中药，它可能会受益于这个贸易摩擦，因为它有一些这个进口替代啊，还有这个国产替代啊，它反而会受益这种这个长期的影响。这些企业呢，也如果它的业绩非常好，就是比较稳健的话呢，我觉得可以中长期可以关注。相反呢，一些这个受这个贸易摩擦影响比较大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工业制造，这个2025就相关的一些企业，或者征收关税直接相关的企业。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碰这些企业。就这样。 就是目前短期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是吧？ 我觉得还是中长期吧。 中长期。 对对对。 嗯。 因为举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有一只股票，就名字我可能就是记不太清了。它在美国的这个市场份额很大，可能占20%。但是就是美国这个贸易摩擦战出来之后，它没有受到影响。这股价走势比较坚挺，但是过了几天你之后再发现呢，它这几天很快就跌了10%，所以它这个中长期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大的，会影响它的业绩，如果它这个业绩达不到预期，因为咱们这个 A 股逐渐是搞这个价值投资嘛，达不到预期，你肯定会在中长期受到影响的， 好。那如果是大家做这种指数型投资的话啊， 对 啊，买一些 ETF 的这样的基金啊，场内场外的， 对， 那么应该您认为哈，这贸易摩擦的背景对于他们的这种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 ETF 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也是分类的吧，你如果买这个50 ETF， 它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你要是买一些这个像这个贸易行业的。比如说像这个工程机械的，这些呢可能受的影响比较大，你要是买一些这个什么创业板啊、50 ETF， 他们都是在中长期的低位，我觉得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说贸易摩擦背景下呢，还是带来了不少的这个投资的机会，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的哈， 是的， 但是呢，正如这几天啊，我们相关的部门的这种表态也能够看出来哈， 对， 我们还是一直保持一个非常这个。友好的态度啊，本着呢以世界经济格局维护这样的一个贸易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 是 希望能够好好的坐下来谈。 对， 所以也不排除万一有一个超乎于大家想象的这样一个结果，当然我们说的是预期， 对， 那么到时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超预期的收益。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刚才您所说的某些标的就有可能会成为黑马啊， 是，就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关注这些这个受益这贸易战的，它比如说它在这个贸易战中受的影响非常小，甚至还会产生利好的这些企业，这些来说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好，谢谢王贵虎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明天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